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我系张灿辉。上个礼拜咧，我哋好高兴咧，请到咧系中文大学哲学系刘国英教授咧，系同我哋已经开始讨论咗系自由嘅问题。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咧，就系关于自由嘅一个系即系最初嘅普通人嘅一个理念啦，即系话咧人咧可以系即系随自己嘅喜好咧，系要做佢自己中意做嘅事，不过咧就限制嘅。咁我哋自己进而咧系探讨啦，就系话咧系自由同埋命定咧问题。咁我哋都系讲过咧，系依个讲命定嘅问题嘅时候咧，似乎咧就好似喺涉及到一切嘅系事实上问题嘅，但系自由咧系似乎同我哋嘅价值判断同我哋应然嘅意识里边咧。是特定关系的。在今集里面呢，我想跟刘国英教授呢和国英呢继续探讨啊，因为我知道佢喺法国咧系读博士嘅，同埋咧系对于系法国哲学当然系好深研究啦。我想同佢讨论两个系法国哲学家里边咧系对自由一种嘅睇法，希望咧系同我哋解释嘅。好，国英你好啊， 你好，你好，陈辉。 嗱，你知道啦，當然啦，有個重要嘅哲學家喺即係十一世紀嘅哲學家盧梭咧講過咁嘅名言啦，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為是其他一切嘅主人的人，反而被其他一切更是奴隸。呢句説話咧，就同我哋上個禮拜講有啲相似地方，就咧就我以為之自由其實係假嘅，我一切都係人奴隸。呢句説話點解呢？同埋呢句説話嘅，我知道影響好大嘅。佢本書啊，叫做咩？係《社會契約論》裏邊咧，呢個係劈頭第一句。可唔可以簡單同我解釋下阿盧梭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咧？ 嗱，首先咧就要稍微澄清一下，盧梭咧佢嗰本著作嚇《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嚇《Le Contrat Social》係用法文寫嘅，不過佢唔係法國人嚇，佢係日內瓦人，即係日內瓦今日咧就係喺即係喺瑞士裏邊啦，但係當日咧。日內瓦其實係歐洲裏面一個少有個嘅共和國嚟嘅 ，republic 嚟嘅。共和國係咩意思呢？共和國就即係話咧一個咧唔係君主專制嘅國家嚇。咁所以咧，其實咧佢盧梭呢一段説話咧，好出名嘅説話啦，喺《社會契約論》一開頭講出嚟啦，啊，人生而自由等等啦。咁但係其實咧，佢想做嘅咧就係話咧，佢知道我哋喺一個而家嘅處境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地方咧，我哋嘅自由咧係受到限制，甚至係某個程度咧係受到剝奪嘅。咁呢一種情況最多出現嘅咧，其實就喺佢生活喺嗰個時代啦，即係十八世紀十八世紀中嗰個時代，好多歐洲國家咧仍然喺一個君主專制嘅體制之下出面嘅。咩叫君主專制呢？即係話嗰個君主嗰、那個君王啊， 即係最自由嘅或者 佢咧係有最絕對嘅權力嘅。 係啦。 啊！朕職國家啊，即係話咧，權力集中佢曬喺佢手裏邊嘅。咁咧，好容易咧，擁有絕對權力嘅人咧，就好想支配其他人啦，當其他人咧係奴隸。好啦，但係咧，盧梭認為咧，其實咧，嗰啲擁有權力欲嘅人咧，當佢咧無限制咁運用自己嘅權力咧，佢好容易咧係俾自己嘅權力欲咧係敗壞嘅。佢當佢自己咧係被權力欲敗壞嘅時候咧，亦都咧係敗壞咗佢自己嘅有一種咧。自然嘅德性嘅，所以咧，即係佢嗰句説話，佢話：，即係自以為係其他一切嘅主人嘅人，反而比其他人更是奴隸。其實就係指呢方面啦。係，佢奴役其他人嘅時候咧，其實就將佢嗰個本來咧喺自然狀態之下嗰種咧人有嘅自然德性咧，係敗壞咗。 咁我諗就話，我知道盧梭佢本書影響係好大啦。嗱，整咗出所謂自由主義嘅產生，自由思想產生，同埋甚至話咧，佢引發到咧係人要革命嘅呢種後面嗰種嘅係思想啦。咁即係話咧，係咪呢種自由啊？即係話佢係咪講緊人嘅自由就喺方面嚟講係集中喺講政治自由方面？係咪人咧係要做自主人的話，就唔係要俾君主啊，俾啲係即係專制嘅政府裏邊咧係會統治，而係話？人要做自己主人，即系话政治上嘅自由，系做咗政治方面咧，系做自己嘅主人咧，系咪啊？ 当然可以话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卢梭最重要贡献咧，就系反为系话咧，我哋好想做自由嘅人，但系咧，我哋好多时自由受到限制。佢反为要问一个问题，佢话喺咩情况之下咧， 我哋嘅自由受到限制咧，係可以咧合理合法嘅。即係話咧，我哋如果無可奈何咁，一定要令我哋嘅自由受到一啲限制。喺咩情況之下，呢啲限制係合法嘅？佢個字就叫 legitimize， 即係話咧，我哋揾到一種合法性或者正當性咧，去限制我哋一啲自由，目的咧係換取我哋一啲咧更基本嘅自由。盧蘇呢個諗法咧，就即係其實係令到咧佢寫呢、這個佢嗰本嚇好重要嘅著作啦，《社會契約論》嘅動機嚟嘅。因為咧佢有一個觀察，呢、這個觀察就係話咧，其實當人咧進入咗一個即係文明嘅狀態咧，社會狀態其實咧就越嚟越失去自由。呢、這個就係佢呢本書第一句講嘅，人生而自由，但係咧往往咧係反為咧係受到阻礙。好啦，因為佢認為咧人係一個自然狀態咧，自然狀態即係指咧未進入一個文明好發展嘅狀態。譬如嗰時候咧係冇財產，如果冇財產咧，我哋咧就唔會有互相嘅爭奪啦，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好好噶啦，反為咧係互相幫忙嚇，因為冇財產。冇名誉、冇地位、冇爭鬥咧，又唔會有互相仇視、互相妒忌，即係會守望相助。咁、那個狀態其實好好嘅。問題咧就係、是、人發展咗咧文明之後咧，進入咗一種狀態，嗰種狀態咧係令到大家咧係會爭名奪利。好啦，於是乎咧，大家有爭鬥，咁樣點樣處理我哋啲爭執咧？我哋嗰個政治組織咧，即係國家或者政府咧。組成嘅原因咧，就係咧要幫我哋咧去處理一啲紛爭。問題就係話咧，喺處理紛爭嘅時候，我哋通常譬如好似我哋喺街見到兩個人爭執，如果兩個人打交上嚟咧，個警察見到兩個人都會拉翻去警局，兩個人都唔俾打噶嘛。而且咧，兩個人都好可能因為如果你冇理由咧，咁互相攻打咧，兩個人都會入罪嘅。咁即係話咧，呢度咧其實咧，我哋唔係要偏幫一個，而係要限制佢哋。咁但係個理由喺邊度咧？於是乎咧，佢就諗啊，即係話咧，於是乎咧，其實所謂政府啊，其實有一個政府組織係要嚟做咩咧？就係、是、要咧，佢防止我哋咧互相爭鬥，爭鬥到咧即係你死我活。於是乎咧，用一啲方式咧去限制我哋嘅自由，限制嘅同時咧係咩咧？係合法嘅。因為咧咁樣先會避免我哋咧大家打到死。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一個咧理性嘅政府組織嘅來源啦。 你啱講緊啲都提到你話，就係、是、盧蘇都覺得即係話喺一個所謂自然狀態之下咧，係會最自由啦。我諗佢唔係覺得話野蠻人最自由啊嘛。 喺盧蘇裏面咧，冇一種叫野蠻人啊，因為啱啱相反，野蠻即係話嗰啲好中意用暴力嗰啲人咧，其實嗰啲唔係等於自然人嚟嘅。佢嘅自然人嘅意思咧，就係話咧嗰種人。由於咧佢嗰種狀態，佢哋嗰種即係呢個生活嘅狀態咧，係冇呢個名譽、地位、財富嘅爭逐啊。嗱，所以咧野蠻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嗰啲用各種暴力嘅手段去爭名奪利嗰啲人，先係野蠻人。 你剛才提到咧，就話佢要保障緊就人嘅最基本自由。你覺得盧梭嘅講得人嘅最基本自由係乜嘢啦？ 最基本嘅當然就係生命啊！譬如財產啊、言論啊、思想嘅自由嚇，不受壓迫嘅自由，呢啲最基本嘅權利啦。問題咧就係話咧，喺人類嘅歷史裏邊咧，我哋睇到咧，唔係所有人喺呢個社會裏邊咧，呢啲權利都受到保障。所以一個政府嘅組織嘅出現咧，就係要保障每一個人咧都有呢啲基本嘅權利。我淨係講嘅生命、財產、言論以及思想自由，以及不受壓迫嘅自由嚇。為咗保障呢啲更基本嘅權利咧，我哋先會限制每個人嘅一啲自由。呢一種限制係令到我哋有一啲更重要嘅自由。但係呢個限制咧係要大家互相同意嘅。嗱，佢嘅社會契約論嘅意思就喺度啦，即係話咧，我哋大家一齊同意嘅，唔係由一方咧透過暴力、透過強制咧去壓倒另一方。大家都同意，大家心悦誠服。契約就係呢個意思啦。大家講好嘅，咁所以喺度咧，呢度咧係由我哋佢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就係、是、公義啊嘛，即、就、係、是、general will， 即係話大家咧都共同願意接受嘅。 係唔係咧？嗱啊，我諗就係盧梭嗰個理論裏邊咧，我諗影響極大。係咪我哋十八世紀嘅兩個最重要嘅革命，一個就係美國獨立宣言啦，同埋係即係美國獨立革命啦，同埋法國大革命啊。佢基本上嘅後邊嗰個思想嘅來源啊，係咪都係受盧梭影響嘅咧？ 從思想源嚟講，呢、這個我相信咧就即係冇乜爭議啦。即係盧梭呢一種咧，提出自由嘅理論啦，提出呢、這個。即係平等嘅理論啦，係成為咗咧法國大革命嘅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嗰個力量啦。咁當然一個重大嘅社會政治革命一定有其他因素嘅。不過咧，我哋睇到咧喺法國大革命之後咧，法國有即係呢個所謂人權宣言嘅訂立。而人權宣言嘅訂立咧，即係話咧一個國家嚇一個國家一個政府組織咧，為咗乜嘢咧？就係為咗保障每一個人嚇每一個公民啊每一個 citizen。每一個公民的生命、財產、言論及思想自由，以及不受壓迫的權利等等，這個顯然是受到盧梭的啟發的，這個相信是沒什麼爭議的。 這個肯定是一個很劃時代的一個理論。我想我們休息一會，回頭我再跟劉英教授跟另一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法國哲學家探討自由的問題。休息一會再回來。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国英教授。 好，休息之后咧，我哋翻头再讲咧自由问题。今日嘉宾系刘国英教授。郭英啊，我上一節咧同你討論咗咧係關於盧梭嘅關於自由嘅問題啦。我今節裏邊咧，我想係再大前多啲，係講緊二十世紀一個法國重要哲學家。我諗呢句説話咧，好多人都聽過嘅，就話咧，當然就係一個係好有名嘅係存在主義者沙特嚇。咁沙特嘅喺佢嘅一名句都講咧，就話咧一句説話咧，英文咁講咧，就係、是、人咧。就 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 即係人咧係命定地咧要自由嘅。咁呢啲好得意嘅呢句説話啊嘛，一方面係一個命定地自由，咁呢個係好明顯就係我哋好似即係上一禮拜裏邊咧，係談到命定論同埋自由意志論裏邊一個好得意嘅一個係要擺埋一齊嘅吊軌。咁我想當然就係想請教你喺呢個嘅沙特嘅呢句説話裏邊講嘅時候，我點樣理解呢句説話點解咧？ 嗱，陳輝瑩，多謝你呢個提問啦。呢、這個當然即係。令到沙特咧係呢個説法嚇，人命定自由咧係令到沙特好受年青人歡迎嘅，因為年青人好追求自由，或者覺得自由係好寶貴啦。但係從一個思想層面上咧，係確實係費解嘅。點解佢命定咧？即係話咧，你冇得揀。明明自由咧， 有揀 就係話咧，就係我哋有選擇。但係咧，沙特就好似話咧，我哋冇得揀，冇自由。冇得揀冇自由係咩意思呢？其實即係話咧，你諗一諗啦，你會唔會話：，我唔要自由，你唔要自由，咪即係你揀唔要自由咯？沙特就會反問你啦。如果你揀唔要自由，即係你揀緊咯。所以咧，無論點樣樣，你都係行使緊你嘅自由。喺度咧，其實咧，我哋唔係好難明白一樣嘢嘅，因為咧，我哋咧其實啱相反。當我哋咧做嘢好順心嗰陣時咧，我哋唔覺得受到阻力咧，我唔覺得自己有自由嘅喎。反為咧，就當我哋咧做得唔盡心，然後受到阻力，甚至唔成功嗰陣時，然後咧我哋即係諗一諗啦，唔盡心即係話咧，我唔能夠依我嘅意願去做我嘅事啦。但係諗下，即係話咧，你有一個咧反映咗咧，你有一個自由嘅意志，你有一個自由嘅意識。特別係咧，當人哋強制你做某一樣嘢嘅時候，你就會諗啦，唉，我做咩要聽你講咧？嗱，有時唔係，我面對好多現實處境。冇辦法啦，咁但有時我哋咧就係其實係咩咧？我哋做咗出嚟，但個心好唔服嘅。咁沙特就話：你個心唔服，表示咧，你其實咧喺你個頭腦裏面，你個意識裏面咧，你從事咧抵抗、反抗，你 say no， 即係話其實我唔贊成嘅。不過你大隻砸死蟹，我冇辦法啦。如果你用支槍指住我，更加冇辦法啦。所以有人講不自由無寧死啦。呢個咧就喺美國呢個獨立革命嘅時候最多人講，即係話咧。其實咧，當我哋做嘢好順利嗰陣時候，我哋唔覺得自由。其實我哋當我哋遇到阻力、遇到強制嗰陣時候，我哋先覺得自由。點解呢？因為你唔係依住你嘅意願去做嘢， 呢、這個反映到咧，其實你就係有一種要求啦，一種要求就是，我唔同意你嘅強制。沙特就話啦，當你自己同自己講，我唔同意人哋施加俾我強制，然後咧自己提出反抗。呢、這個反抗有時用行為嚟表達出嚟，但有時咧，我哋用我哋嘅內部思想，我哋自己心裏邊諗，我唔贊成嘅，我心裏邊 say no。你用支槍指住我咧，咁我咪唔出聲咯。但我個腦裏邊，我可以唔服嘅。呢一種咁嘅心靈嘅狀態，其實我哋係咪每個時刻咧，其實都有嘅咧。只不過你有時你放棄啫嘛。所以喺呢個意之下咧，沙特就話啦，其實你係冇辦法唔行使嘅。 嗱，我係知道咧，沙特另一個名言啦，亦都係存在主義嘅一種嘅名言，就話存在先於本質。依、這個咁嘅脈絡嚟講嘅時候咧，係咪話咧就話？我讲自由，系咪其实就话咧，就系依个我要存在，要创造自己嘅本质，创造自己嘅生命。呢、这个创造本身嚟讲咧，已经涉及咗咧，我系有自由做嘅，系咪咁嘅意思咧？ 即系呢个理解咧，系自然系冇错啦。如果我哋用一个即系好强嘅意义去理解呢、这个即系存在先于本质，譬如我哋做一啲创造性嘅自然系啦。但系咧，我哋唔需要下下咁强调呢、这个。咁強嘅嘅創造性意，從沙特嘅意思嚟講咧，就係話咧，其實人咧不斷咧係一個行動嘅人啦。喺個行動裏邊，佢不斷改變緊自己。我哋做一啲事咧，即使係好簡單、好重複做嘅事，其實好多時都唔同嘅。於是乎咧，喺呢個做嘅過程咧，其實我哋不斷係改變緊自己嘅過去嘅。 係 喺呢度咧，於是乎咧，我哋唔能夠話咧，呢個人咧每一次已經咧係。定咗系咁样嘅，我哋都发现啦。其实我哋自己都会噶嘛。有时我哋发现自己嘅变化，呢个变化你，乜我会咁嘅？嗱喺呢个意之下咧，我哋发现哦，原来我以为自己系点样点样嘅啊个性，点样点样嘅处理一件事嘅方法，往往咧当事情发生咗出现咗之后，我发现原来唔系，我有另一面显现咗。即系话咧，我哋其实系不断咁咧，透过我哋行为咧，系改变我哋嘅过去。好啦，喺呢个意之下咧。我哋唔可以咧用一種簡單嘅方法，哦，呢個人有一種本質，佢從此就係咁噶啦。沙特認為咧，人啱啱相反，其實咧佢有好多目標，有好多計劃。當佢朝住一啲目標、一啲計劃去做嘢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就改變緊佢嘅過去啦。於是乎咧，佢用佢嘅存在咧，係改變緊佢過去一直以為佢係咁樣嗰種狀態。人就係咁樣啦。所以人同物嘅分別，同一樣物件嘅分別。因為物件如果佢要即係擔負起某一種功能，佢永遠只係咁樣嘅。但係人同噶嘛，人可以做第二樣嘢噶嘛。而且人更緊要咧，就係話咧，佢有唔同嘅角色，佢擔負起唔同嘅角色喺時間裏邊一路發展咧。其實佢做同一個角色都好啦，可能佢原唔係一樣嘅。即係我哋自己就知道啦。我哋自己由經歷由一個孩童，做一個學生，做個青年，好啦。出嚟社會就業，可能結婚啊，可能做配偶、做父親、做父親，然後做老師、做其他角色，即係其實你嘅角色一路變緊啊！我哋點可以話一早話哦，三歲定八十咁？ 係，即係三歲定八十就唔啱嘅嗱。我喺度咧，我想陣間從呢個喺沙特裏邊嘅講嘅自由裏邊咧，我想跳一跳出嚟，就問一個另一個問題。我知道咧喺中國咧就唔講自由嘅，係咪啊？中國自由概念好似都係好近代先講嘅嘢。我哋中國人講。譬如話，我知道咗，譬如道家講嘅同呢樣嘅好嘗試呢樣咁嘅脈絡嚟討論問題嘅時候咧，係講逍遙嘅。可唔可以講一講？譬如話，我知道咧，我哋近代我哋嘅同事啦，寫一本書就講係兩種自由觀裏邊咧，係探討過咧係莊子同埋咧係沙特嘅。可唔可以喺方面裏邊咧同我哋介紹下咧？ 嗱，冇錯啊！呢個我哋嘅共同嘅同事啦，中文大學哲學系過去任教嘅劉少錦教授啦，佢好出名嘅道家哲學嘅專家。咁佢就係寫嗰本書啊，就叫。兩種自由嘅追求，莊子同沙特。自然啦，即係如果自由呢個字咧，其實係喺中國現代嘅用法先出現嘅。古代咧係冇呢個字，但係咧相應嘅咧就係話逍遙。逍遙呢個咧就係咧，即係如果喺莊子嘅脈絡咧，就係莊子好出名嘅嚇。佢莊子外篇第一篇就叫逍遙遊啦。咁逍遙遊就係嗰種咧。嗰種愉悅嘅狀態，嗰種愉悅狀態，總之係心靈上邊嘅嚇，不受到咧呢個物質所牽累嘅啊，暢遊天地之間咁，嗰種精神上嘅解脱嗰種追求。咁呢一度咧，我相信咧就係喺中國裏邊咧係一種好特殊嘅形態啦。我哋不為物類， 即係用今日嘅語言嚟講咧，我哋唔受啲物質主義啊 控 制、所牽 制。 嗯。但另一方面咧，亦都唔受一啲特定嘅社會嘅規條啊，特別係道德枷鎖係束縛。 嗯 啊，我哋知道莊子譬如話啊，佢太太死咗。咁一般人就哦，你要守喪，守喪你應該咧搏命喊啦，喊咧顯示咧你咧就係對死咗嘅人咧係好思念啦。咁但係莊子又唔喊喎，仲反而唱歌。咁點解咧？咁莊子有一套理論喎，誒佢話我哋嘅身體對我哋其實造成好多束縛㗎嘛。咁我哋嘅死亡其實就係我哋啲束縛嘅解脱嚟。嗱咁所以呢一度咧係，如果我哋能夠咧擺脱我哋嘅束縛。啊！呢、這個咪等於一種自由咯。 嗯， 因為我哋正係一路講緊啊，我哋喺上一次都一開始講，其實自由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咧，就係話咧對我哋嘅限制、對我哋嘅束縛嘅解脱啊。 嗯嗯嗯。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咧中國傳統啊、中國文化裏邊咧，都有一個好重要關於自由嘅一種理解嘅。嗰度咧係同政治嘅關係咧比較少，但係同整個人生態度啦、同名利啊。啊，同我哋嗰啲物質嘅慾念啊，有關啦。即係話咧，其實咧係向我哋提出警惕啦。我哋係咪要咧成日俾嗰啲名利啊、物質嘅慾念所束縛咧？ 咁即係你話咧，就係話啊，莊子裏邊咧，某意思都係一個我尋求一個所謂精神嘅解脱，係講自由都係精神上自由。咁頭先同埋我哋喺沙特講嘅自由就好似有啲唔同嘅理解㗎，係咪啊？ 冇錯，其實呢度咧就有一啲地方咧唔係好完全相同嘅。可以話咧，即係沙特係喺一個好具體嘅日常生活裏邊咧，對自己嘅人喺人裏邊咧，即係話嗰種咧，可以咧透過對已經出現嘅嘢，對嗰一種實現嘅情況咧，嗰一種否定，對一啲強制嘢嘅否定，喺呢度咧係好差唔多，我哋可以話咧喺每一個人嗰個存在裏邊咧，其實都顯現到出嚟。 係， 莊子嗰種咧就係可以話咧係要透過某一種嘅修養嘅。係，啊，我哋對物質。唔會過分嘅追求、過分嘅依賴啊！呢種完全係一種某一種嘅生活形態啦、 嗯嗯嗯。 但係咧喺今日嚟講咧，係咪對我哋有一定嘅參考作用咧？即係話咧，我哋如果成日為咗名譽、為咗利潤、為咗物質，營營役役，但係到頭來咧，佢俾我哋咁大嘅束縛，咁樣。是不是真的我們想要的東西呢？ 這個就剛剛正正好像我們在今次的就是講盧梭第一句說話，是不是我以為自己是主人，但結果就是什麼，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就是什麼，比其他人一切更加是奴隸，是不是我通常是被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所擁有，呢、这個諗係自己沙特咁講嘅。我咁今日嘅同阿葛英教授咧，係討論咗，譬如係盧梭同埋咧係沙特嘅自由觀，我仲更加咧係涉及到咧係莊子嘅自由啦。講自由嘅仲未完㗎，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同阿葛英教授咧係再討論咧係自由嘅一種更加係政治方面同埋我哋現代嘅意義啊。好多謝各位，下次再見。 哲學對談，鄭希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